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，6566-1566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没有得到过亲友的关爱，长大以后他会怎样看待人生？面对当年不曾善待过自己的人，我们是选择报复还是放下？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，他的外婆就做出了让人感慨的选择。欢迎光临，一位吗？ 嗯。 背包和手机的行李都可以先放这边，我会帮你看着的。 啊，谢谢。 我帮你拿。 好。 买了不少吃的呀。 对，买点特产给我外婆带回去尝尝。 这袋素菜馆的餐盒需要我帮你放冰箱吗？是你打包的菜？ 啊，不用，那个常温保存2-3天都没问题。我刚才在附近的一个素菜馆子吃的饭，网上说那家的自创点心还不错，我就说带回去给外婆尝尝，她吃素，所以想找点她喜欢吃的小吃还真是不容易。 嗯，老人家有信仰。 嗯，刚开始的时候她还只是在固定的日子吃素，到了后来索性就彻底一点荤腥都不沾了。其实我们都劝她说这样对身体不好，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说，她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，就是要坚持吃肠素。 那他现在身体还好吗？ 身体倒是还行，但是我不理解呀，我就怕他营养跟不上。我跟外婆可亲了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外婆家长大的，而且都说隔代亲，真是这样。外婆对我特好，好到几乎可以说是可以说是溺爱我了。比如说我爸妈总是不让我吃这个吃那个，可是外婆一概不管，我想吃什么她都会买给我吃。我还记得2岁多的时候，每天去托儿所，外婆都是推着小车接送我。当时托儿所门口总有那种卖香酥鸡的小摊子，每次路过时都能够闻到那个香味儿，馋的我呀。可是这种小摊上的吃的，我妈都严令禁止我吃，外婆就无所谓，她说我想吃，她就会买给我。不过他也担心那个小摊贩用的包装袋不卫生，之后就自己带饭盒给我买。总之他就是把我爸妈的话全当耳旁风，只要我高兴他就高兴，也不管我是不是会被宠坏。 他就真不怕你吃坏肚子呀？ 你别说，我还真没吃坏过，小时候我身子可好了。 行吧行吧，怪不得你会买这么多东西给他呢，感情真不错。 是啊，所以他吃素以后我真的有点担心他，而且我真不明白他怎么就这样了呢。直到前几年吧， 外婆可能是老了，每次去她家吃饭的时候，她总是喜欢跟我念叨以前的事儿，我这才知道她为什么吃素。哎，没想到她这一辈子活得竟然这么不容易。 她是因为受到什么打击了吗？ 她是大半辈子都在受打击。 啊？ 我外婆姓范，其实她本来不姓范的，因为她不是范家亲生的孩子。 她是被捡来的？ 啊，不是，原本她出生在上海崇明，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其实她哥哥姐姐还有父母是很爱她的，特别是她大姐，有了这个妹妹甚至比当妈妈还高兴。那个时候虽然家里穷，但是好歹日子勉强可以过得下去吧。不过就在外婆三岁那年，家里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当时正好他家认识了一对夫妻，家里条件还不错，只不过一直都生不出孩子来，所以外婆就被送到他们家去了，改姓了范。当时谁也没想到，这一送，外婆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家人。 他们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吗？ 不是，其实那对夫妻住在浦东，从崇明到浦东也就100多公里吧，但是外婆却没有机会再回去了。她的家人可能也是因为穷，从来都没有看过她。过去的那些事，其实都是外婆从后妈那里听来的。 你说你外婆活得不容易，是因为那对夫妻对她不好？ 一开始其实对她还挺好的，因为他们结婚很多年了，一直都没孩子，突然有了外婆，所以特别疼她。可是等到我外婆10岁那年，后妈竟然怀孕了，而且在之后的5年先后生下了2个女儿，所以自己亲闺女一出生，抱来的自然就不受待见了。也是那个时候，外婆才知道自己其实是被抱来的，而且作为姐姐，她不仅要帮忙带2个妹妹，还要做家务，下田种地，家里3个孩子，我外婆也是唯一一个书只读到小学毕业就没再读下去的。 这态度变化竟然这么大呀、啊！哎，我一直不明白，这种有了亲生就嫌弃抱养的家庭，养个小猫小狗还会有感情呢？那即使是抱养的，难道就一点感情都没有？ 人都是这样的吧？可能就像那些因为怕孩子染上病，所以就把过去养过的小猫小狗扔掉的家庭一样。自己亲生的孩子肯定是最重要的，可宝贝了。啊，对了，外婆还跟我说过一个事儿，说是有一次家里突然少了不少钱和首饰，这些贵重物品平时都是放在后妈房间的抽屉里的，应该只有自己家人知道，所以后来后妈想也没想就觉得一定是外婆偷的，她根本不会怀疑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我外婆没有偷，所以后来他妈问起来的时候，他当然不会承认了。可是他一否认，反而让后妈更生气了，因为他想不出来除了我外婆还有谁会偷这些东西。他就觉得我外婆不仅偷了东西还拒不承认，所作所为和态度都恶劣到了极点，所以对我外婆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。而且骂完了以后还不算完，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给过我外婆好脸色看，一见到他就骂骂咧咧的，骂他是什么讨债鬼啊、小畜生之类的，养你真是作孽呀、啊、反正什么难听的词儿都用上了。因为动静闹得太大，周围的邻居都听不下去了，好多人那个时候就跑过来劝，但是根本没用。我外婆就一个人默默忍着，毕竟她就这么一张嘴，也没有证据，真是有怨也喊不出。而且他当时最心凉的是，他亲手带大的2个妹妹，竟然没有一个出面帮他解围的。估计妈妈骂得太狠，那2个妹妹都怕了吧，生怕被这件事牵连进去。 估计他们也是觉得，如果替姐姐辩解，他们的嫌疑就更大了。哎，不会真是他们俩偷的吧？ 你听我说呀，因为外婆的后妈在当地也是出了名的能骂，最后骂的街坊邻居全都知道这事儿了，外婆还因此被人冠上了个小偷的名号， 每次出门走在街上都会被人指指点点的。我听外婆说这段的时候特别难受，我就问她，这样你也能忍下去吗？外婆却说她也不愿意就这样忍着，也想骂回去，但是骂回去以后结果就是每次后妈都会骂她骂得更凶。而且别人有亲生的爸妈才能有权利骂回去，我外婆要是在后妈家里闹，如果她被赶出去，她能住在哪儿，又该怎么吃饭呢？好在后来她后妈把这件事儿闹得实在太大了，甚至最后闹得警察都知道了，他们开始介入调查，最后查到原来真的是家里遭了贼，小偷也抓到了。因为不仅范家失了窃，这小偷还光顾了好几户人家，这才还了我外婆清白。 那他后妈跟你外婆道歉了吗？ 怎么可能，顶多就是没再念叨我外婆什么，饭该吃吃，人该骂骂。 哎呀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 哼，也就是等到我外婆嫁给我外公之后，情况再稍微好了一些吧。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吧？ 一开始根本没感情 啊！ 现实生活哪有童话里那么美好啊？你以为灰姑娘就一定能遇到王子吗？他们俩的婚事其实也是外婆的后妈定的，我外婆根本没有谈过自由的恋爱，就是因为外婆家想攀上我外公家的城市户口，所以才让我外婆嫁过去的。 难道你外公对你外婆也不好吗？ 嗯，也不是，不过就是没有感情基础罢了。我外公家稍微比外婆家富裕一点，但也很有限，因为他家一共有六个孩子，我外公是老四。他这个人其实挺老实的，不过喜欢赶时髦，尤其是喜欢烫他们当年的那种菊花头。你知不知道他现在都快80了，还是当年那一头菊花头，一点都没变过，还喜欢戴墨镜、买首饰、穿年轻人喜欢穿的那种特别酷的衣服。 多难得呀，说明老人家热爱生活呀，一定能长寿。 借你吉言，其实我外婆和他还蛮般配的。我外婆年轻时可漂亮了，我看过她当年的老照片，她比那两个妹妹好看多了。虽说我外公长得一般吧，但他会打扮呀，气质也不错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就算他们俩没什么感情基础，但跟着这么热爱生活的男人在一起，你外婆的日子应该过得也不错吧。 日子嘛，其实他们刚结婚那些年也是挺穷的，而且就算出嫁了，外婆还是在受她后妈的气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当时外婆工作的田地离原来的家近，离她新家太远了，所以外婆午休的时候每天还是要回到她后妈那吃饭。你知道吗，在那个家，她亲女儿就可以白吃白住，我外婆还得按时交饭钱。当时外婆下田种地，分到的钱本来就不多，也就是勉强能糊口吧，根本没什么宽裕钱。可后妈根本就不管这些，理所应当的伸手向她要饭钱，外婆没办法，也只好交了。 这哪像是一家人干的事儿啊？ 我后妈根本没把外婆当过一家人。那时候他们三个女儿其实都在地里工作，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可以分配去纺织厂工作的名额，家里可以去一个。外婆的大妹人特别好，她觉得我外婆太辛苦了，就鼓励她去，我外婆就去报了名。可当时家里的小妹也想去，但是又不敢跟外婆明抢，她就偷偷摸摸地跟她妈妈去说，结果你根本不用猜，最后自然就是他们家那个小妹去了。我外婆当时听到消息心都凉了，可她又能说什么呢？好在过了段时间，厂里又放出了一些名额，所以我外婆终于也能当上纺织工，日子这才慢慢好过起来。她和我外公一直省吃俭用，想着能盖个新房子。为了省点钱，他们平时会在院子里面攒砖头，把在外面捡到的那些砖头一块一块拿回来，然后堆在自己家院子里。 不过后来他们还是挺缺钱的，就到处去借。街坊邻里也问了，他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也问了，可是几乎都没有人愿意借给他们。 哎，为什么呀？你外婆那边我能理解，可你外公那边为什么也…… 大概是因为觉得外婆家里穷吧，因为他家穷，所以怕他们还不出来钱。外婆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心里头一点埋怨也没有。她说她能理解，要是有一户像她这样的人家管她借钱，她肯定也为难。 那最后怎么办呢？ 最后你都想不到是谁借了她钱。 谁啊？ 就是外婆的小妹。 她怎么那么大方了？ 因为她嫁得好啊，她老公家比外婆家宽裕不少。也有可能我觉得是良心发现吧，所以外婆从她那儿借到的钱最多，就这么把新房子给盖起来了。后来我妈就出生了，外婆外公每年都会还些钱，还完了之后他们就每年给家里添一样电器，一点一点终于把家给完善起来了。不过他们日子过得还是挺紧巴的，当时我妈有一次哭着想买个洋娃娃，外婆死活都不给买。我妈是独生女，其实也明明可以要二胎的，但外婆考虑再三之后还是没有要，因为他们两口子工作都挺忙，也没办法指望家里人来看孩子，所以外婆一直把我妈带在身边。等我妈上幼儿园了，外婆就负责每天接送，也没耽误上班。其实独生女也挺好的，虽然家里穷，但至少能把最好的都给我妈，也能供她去好点的学校。我妈特别争气，最后考上了大学，捧上了铁饭碗。周围人终于开始羡慕外婆了，说他们真有福气。 这哪叫福气啊，这不都是自己拼出来的吗？ 没错呀，周围的人其实日子比外婆家过得好多了，可过去外婆需要帮忙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搭手，现在他们日子好了，我妈也比别人家的孩子有出息了，他们就像过去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托外婆跟我妈说帮忙办这个办那个。外婆说过去的事儿她都没忘，但是她根本不想计较，毕竟这种事哪计较得完呢，而且都过去了，所以还是要多想着别人对自己曾经的好。她觉得自己苦了大半辈子了，都是因为上辈子造孽太多，还了这么久，现在应该是还清了，所以也该他享福了。 觉得自己造孽太多，这就是他吃素的原因？ 对呀。哎，可能这么想他心里也会好受些吧，否则真的找不到别的方法解释他这辈子受的那些苦了。我一直都挺心疼他的，觉得他从小到大都没感受过什么母爱，而且还承受了比别的孩子多得多的苦。小时候连一个撒娇和倾诉的对象都没有，所有的委屈都只能自己一个人扛。他那个后妈去世以后，外婆和他两个妹妹每年都会一起给他上香。我问过外婆恨不恨他，外婆说当时要是没有他，我说不定早就饿死了，多想想他对我的好吧。 能心怀感恩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有福气。 我外婆什么都不求，特别容易知足。就说她那两个妹妹吧，在妈妈去世之后，因为遗产分配不公平，两家人冷战了好几年，我外婆却没被牵扯进去，但是她看到妹妹们打架心里也很发愁。好在作为大姐她还是挺有威信的，她等了几年看到两家人慢慢都冷静下来了，就自己出面请了一顿年夜饭，把一家人全部都聚齐了。那顿饭三个老人都很开心。再后来三家的小辈就开始有了轮流过年请客聚餐的习惯。也许一切都像我外婆说的那样吧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 你问 外婆是个了不起的老人，谢谢你给我讲了她的故事。哎，稍等啊，我想送你杯鸡尾酒。这是你的鸡尾酒，它是由白朗姆酒、苏打水、白糖和青柠檬调成的，名字叫做 Gone with the Wind。 嗯，飘，就是那部电影 你看过？ 当然了，费雯丽演的斯嘉丽多美啊。 美丽而又坚强，是不是很像你外婆？ 你太会打比方了，不过我外婆的性格和斯嘉丽还是不太像的。斯嘉丽多张扬多骄傲啊，她受了委屈才不会像我外婆那样忍气吞声呢。 其实啊，送你这杯酒的初衷还是因为她英文名字的本意，随风而逝。你外婆不是总说过去的都过去了吗？我特别喜欢她的这种人生态度，往事都已经随风而逝了，既然过去了就不再烦恼纠结和怨恨，只是珍惜当下所拥有的，这是太多人明白的道理，只不过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。前世造孽这些事我是不信的，但我确实相信这个世界上大家很难得到命运平等的对待，但生活是否过得幸福却是能由自己选择的。当一个人真的选择了善良和感恩，选择了放下和原谅，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，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。本故事原作白眉老仙人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幽舞月山陈光，录音严乔峰。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找到了。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一杯欢离合，几杯云朵，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。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